签证。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反对安保相关法的日本律师及前法官等法律界人士团体在东京召开记者会，宣布最快将于2016年春季向日本全国各地方法院提起违宪诉讼。中新社的报道说，这是安保法通过5个月以来首次面临大规模诉讼。与此同时，也有报道说，原本在明年2月正式生效的新安保法有可能会被推迟实施。那么5个月来，随着舆论降温，几乎淡出公众视野的日本新安保法案，目前到底是怎样的状态？国内大规模违宪诉讼真的能够迟滞或者扭转海外派兵的步伐吗？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新安保法真的存在变数吗？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日本的新安保法案今年7月中旬在国会强行表决通过之后，到现在是5个月零1个星期的时间。那么在法案表决之前，有很多媒体都在讨论，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多次关注过。安保法案通过之后，随着舆论的逐渐降温，好像已经没有更多的报道说起这件事，但是事情的严重程度依然没有改变。最近又有集中的报道说，日本国内正在酝酿以司法诉讼的方式对木已成舟的新安保法案进行堵截。那么这样的诉讼能有多大的效力？还有新安保法案通过之后，日本政府又会如何实际的推行？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日本问题专家，来自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周老师您好。 朱琴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先生，刘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听众好。 嗯，我们都还记得在新安保法案在日本讨论和表决的整个过程中，抗议声浪不绝于耳，而且还曾经发生过几十万人的游行。那么反对声浪中就有日本的法律界人士，这一次对日本安保法案表示反对的有日本前任的最高法院的院长，有宪法学者，有律师，他们要以诉讼的方式对安保法案进行堵截。他们提出的违宪诉讼会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是要求法庭事先阻止政府依据安保法派遣自卫队，其二呢是以安保法成立之后受到精神损害为由要求国家赔偿。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两条诉讼理由有没有切中新安保法案的要害，打中七寸。 我个人觉得呢，这两个诉讼的理由呢，没有打中呢，新安保法案通过的这样一个要害。因为呢，第一个是什么来着？ 第一个是事先阻止，根据安保法。 第一个呢，事先阻止呢，根据安保法来派兵。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一个法案可能会违反宪法，那么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关键呢就是第二个，他说呢给自己的心理造成了损害，他没有谈到呢最核心的问题，怎么违反了宪法。实际上呢必须得根据宪法的条文呢来追究它的本质，就是新安保法案究竟是怎么违反了现在现行的宪法。但是呢现在他们所召开的诉讼大会所谈到的主要的这两点诉讼的要求和诉讼的理由呢，实际上是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所以呢我就奇怪，日本这些法律专家，这些法律学者，而且呢他们是信誓旦旦的要追究新安保法案违宪的责任，为什么抓不住要点？为什么打不住七寸呢？实际就我个人的理解，这个是很容易抓住要害，很容易 打到七寸的。我尽管也不是研究法律的，但是呢，你要就宪法的条文来进行追究。那宪法条文怎么进行追究呢？很明显，日本宪法第九条当中规定，日本没有对外交战权，你就从这一点来追究就行了。那你这个新安保法案呢，这个集体自卫权本质上就是开放了对外交战权。那你是呢明确的违背宪法当中第九条的这样一个条文，而第九条的条文因为它规定的十分明确，所以呢它是刚性的条文。而安倍政府呢他说宪法当中呢允许政府保卫人民的安全和平和自由，这是在前言当中说的。但是呢这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条文呢？这是属于模糊性的条文，它没有说你必须得用什么手段来进行保护。但是呢这个刚性的条文呢却说明确的规定没有对外交战权，所以你就诉讼这个对外新安保法案它违背了这样一个刚性的条文，你那些模糊的条文不能够违背刚性的条文，这是法律当中的一个基本的常识。所以说呢我觉得他们这个诉讼呢就从他们没有抓住要害这一点我觉得呢很难胜诉。再加上呢日本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名义上呢是三权分立，但本质上呢行政的权力呢还是呢居于第一位的。在行政权力居于第一位的情况下呢实际那个最高法院呢我们也不能够对他有太高的期待。他找一个理由可以说呢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在一定程度上傍依于行政的权力，那么就会否决这样一种呢对于违宪的追究。 就周老师刚才提出的，在这个违宪诉讼中并没有突出宪法中有关交战权的这一条来说，刘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这些法律界人士是有意的回避了呢，还是说有切实的一些困难？ 首先来说我很多方面跟那个周老师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另外一个呢是我也跟周老师一样，我也不是学法律的，但是我觉得从比如说拿美国的比如说最高法院这个，它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就是一个也相当于宪法法院，日本呢也是一个最高法院呢也相当于一个宪法法院。像这种宪法法院它处理的往往都是说相关于就是非常大的一些条款，比如说一些上诉案件，说这个是案件是否是违宪或者这个条款是否违宪。如果是我个人认为，如果日本的这些反对派们对安保法案是不同意见的，应该就是非常旗帜鲜明的，就是上诉，就是自民党在这届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叫安保系的法案是违宪，这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来进行那个诉讼，这样的话就会可以达到就是一了百了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他第一个我们倒是能理解，就是在没有确定这个是法案是否违宪之前，他先禁止这个先实施。但是第二个，他是以一个就是精神损伤来进行起诉，这有一点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匪夷所思的感觉。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确实是不太明白，就是日本这个团体为什么会以这种方法来进行起诉。 周老师在历史上有没有关于违宪的这种诉讼案例？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 日本在战后的历史上呢有过若干次诉讼呢违宪的案例。现在呢日本最高法院判决违宪的案例呢到今年十二月份已经达到十例。前一段呢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妇女呢诉讼民法当中呢规定日本妇女离婚以后6个月之内不得再婚。那么他认为呢这是对妇女进行歧视。结果呢也就是12月16号吧，日本最高法院呢裁决他胜诉。 日本还有这样的法律规定，这也是头一回听说。 对，当时这个规定呢主要是害怕呢无法区分是前夫的子女还是后夫的子女 啊， 所以说呢你6个月之内那不能结婚，这样的话呢再生孩子这不就可以明确的区分是前夫的孩子还是后夫的孩子吗？ 像这样的诉讼也属于就是可以涉及到违宪诉讼的啊。 对，因为它是民法当中的规定。那 违宪诉讼呢，一般是先在地方法院进行申诉，地方法院败诉以后，再向呢地方高等法院来进行申诉，地方高等法院呢两个法院都败诉了，那再向呢最高法院进行申诉，所以说呢，那这是一个呢典型的案例。还有呢，近些年来呢，最高法院判决违宪的案例，就是在日本众议院选举当中，他呢，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日本不是实行小选举区制度嘛？国内大约有300个小选举区，那么一个小选举区呢所选的议员和另外一个小选举区所选的议员，票数呢往往会差别非常巨大。比方说呢，去年呢，人们就诉讼爱知县名古屋，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反正呢他们之间一个议员选票得票的那个差距是2倍多，就是呢一个地方的议员当选呢是10万票就能当选，那另外一个地方的议员当选呢需要20万票 啊， 就是他各个地区呢选民的数量不一样，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这是呢违反宪法规定呢这样一个平等的权利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日本高等法院呢都判决了呢是属于违宪状态，三次判决违宪状态，2011年判决一次，那么今年呢判决一次，以前呢还有过一次判决，都判决这种情况呢是违宪状态，但同时呢也说纠正要需要时间，实际到现在呢日本国会对这种状况也没有纠正，因为你要纠正怎么样啊，你要纠正要重新划分选区，要精确呢这个各个选区的人数呢要大体相等，但实际上呢由于行政区划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所以呢你要把选区都划出来这个人数都大体相等，这是太困难的事情了。而且法院呢对于这样的违宪判决还有一个判决，就说呢投票有效，虽然处于违宪状态，但投票是有效的，你不能够推翻投票，所以呢选完了就成立了，判完了呢也就那样了，对实际状况也没有大的改变。 也就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案例，有关于民事的，有关于老百姓的最基本的一些权利的，还有关于地方选举的一些这个方案是不是合理的，但是关于国会已经通过的一项法案的这种提起违宪诉讼比如说进入了司法程序，甚至判令推翻，这样的情况还没有过吧？ 那我还没在我的了解当中呢，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案例。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一个诉讼如果提请最高法院的话算是一个大案子也算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众所关注的世纪大案。 我们看到中新社还援引日本媒体的报道说，新安保法案原定是明年初生效日本政府准备要实施的第一个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项目是日本自卫队在南苏丹地区为别的国家的部队基地和联合国维和基地要担任警戒防护与防卫任务。刘老师，过去我们知道日本自卫队也以各种名目参加一些国际联合的这个海外的行动和任务，那么也参加过联合国的任务，那过去的行动跟这个就是安保法案通过之后所谓第一次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个所谓的警戒任务有怎样的区别？为什么这次的这个警戒防卫任务要被纳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一个范畴呢？ 实际上日本以前在参加了一些这个联合国维和部队维和的任务，好多都是应该是事务性的东西多一点，就真正就是军事上的应该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如果这次比如说是以这种警戒任务为主的话，遇到攻击，它实际上是可以进行反击的。或许在某种情况下，他认为他已经遭遇到威胁，或许也有可能就是采取一些比如说先发制人的一些措施，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就是如果这是成立。也有可能正式成为日本的军队二战后在日本国外第一次执行这种军事类的任务，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在联合国的维和框架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的框架内，我觉得这对日本那个政治生态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大事情，因为他们现在一些右翼的一些群众一直就孜孜念兹在兹的是要想成为一个所谓的普通国家， 就是实际上就是具有集体自卫权、具有交战权、具有这种海外行使武力的这种权利的这些人来说，可能对他们来说有是有很强的一些象征的意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关键吧。 嗯，但是您说到这问题，可能有听众还会问，就是说他执行的是联合国的任务，他执行联合国任务，他并不是说自己想去干什么就干什么。像这样的，就是跟过去所执行的任务有明显的性质差别的这样的行动的话，周老师，他如何获得联合国的这个授权和申请呢？就安排的，比如说安排他在这一个地方，就告诉他你这回担任的任务跟过去有所不同了啊，有可能要使用武力了。 嗯， 这个怎么申请呢？ 这个不是申请，联合国维和部队呢有相关的任务。 嗯， 就是呢，作为维和部队来说呢，你不能主动进行攻击。但是呢，如果遭到对方的攻击，那么呢，你可以进行自卫。自卫呢必须得在最小的限度之内。 嗯， 你不能够呢借着自卫呢大打出手，反过来呢变成一种进攻的态势，那是呢不被允许的。 换句话说，就是在过去其实对于一个正常国家来说是授予这样的权利的。 对 啊，过去只不过是由于日本国内法的限制，然后导致自卫队在外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能使用武力的，是这样吗？ 嗯，那基本上是这样，但是过去呢，也不是说绝对不能使用武力。过去日本维和部队呢，他也是带轻武器的，他也要求呢，就是说，这个在遭到攻击的时候呢，最低限度的使用武器，这也都是呢，有相关规定的。所以呢，日本媒体举维和这个例子，我也奇怪，我觉得新安保法案成立以后，这个的维和这个方面的。这样的政策应该和之前没有什么实质性大的变化，为什么要举这样一个维和的例子呢？ 嗯， 那么是不是日本要借这样一个维和的场合，首先来试探一下，使用一下武力，看一看日本民众的反应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呢？我觉得有可能日本政府是有这样的想法，被媒体呢所透露出来。 嗯，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所谓警戒防卫任务啊，被纳入行使自卫权的集体自卫权的第一次任务受到关注啊。但是呢，到现在无论是日本的自卫省，还是这个防卫省，还是他的这个日本政府的内部人士透露出来的最新消息，都说到说这个计划有可能推迟啊。换句话说，新安保法案通过之后的所谓第一个集体自卫权的行动有可能推迟。两位觉得这个推迟是由于国内外反对的压力，还是说还有一些其他不为人知的考虑呢？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安倍来说，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一个政客，他是最应该是选举，包括获那个自民党获得政权，对他来说永远应该是第一位的。如果他不在政权上，他推行的一些比如说这种右翼政策，他也在推不下去。应该是明年应该是参议院进行改选吧，好像是明年应该 明年七月份， 明年七月参议院进行改选。在改选的这种当口，万一就是这个事情被炒作起来，甚至如果这个活动中万一有一个日本人不幸的就是发生了死亡的事件，这对国内的选民这种心理的那种冲击，应该我相信应该是巨大的，因为七十年来还没有一个日本军人在国外死亡。 嗯， 说这个事情，我相信可能是对自民党的一些负责选举的一些官员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非常非常慎重，就是能否说能推过这个，就是大选在大选之后实施。实际上说，这安保法案应该是国内是有法案是有规定的，应该是在几个月内必须得实施。 嗯， 如果不实施的话，可能会在法律上应该是有些瑕疵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尽量往后推迟。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以选举为考量的一个措施。 嗯。有一个最新的时间透露说，有可能要推到2017年。 嗯， 周老师， 他的要推迟这个想法呢，我非常同意呢。刘老师刚才他的这个分析和观点。 嗯，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这个2016年七月份参议院选举，如果他能够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的话，他下一个步骤马上就要进行修改宪法。那修改宪法呢需要民众的支持，结果呢因为实行新安保法案在外边死了人了，那么这个国内的压力呢将会是巨大的，民众将很快呢进一步认清这个安保法案的实质，所以呢就会呢严重的影响他这个推动呢修改宪法的这样一个政策举措。 所以说呢，从现在这个情况来说，他因为害怕出现死人的情况，害怕民众再掀起大规模的反对浪潮，他一定往后推，推到呢，2017年他大规模修改宪法的时候，再开始实施，甚至说在那以后再开始实施。也就是说，实施以后呢，也不马上采取这种呢，真正的战争的行为，尽可能保持呢不出现死人的这样的状态，这样的话呢，对老百姓冲击的心理呢压到最低，这样的话有利于他推动宪法的修改。 嗯，也就是说，日本自卫队队员目前在海外的生命安全问题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计划。 对 啊，那么实际上根据统计呢，说日本自卫队近年来还面临一个普遍的员额紧张的问题。日本截至2013年有一个统计说，随着应征人数的减少，退伍军人空缺得不到填补，导致日本自卫队人数过去10年间减少了13700人。那么为什么日本自卫队的应征人数会急剧的减少？还有这个新安保法案通过之后，对于应征人数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本周反对安保相关法的日本律师及前法官等法律界人士团体在东京召开记者会，宣布最快将于2016年春季向日本全国各地方法院提起违宪诉讼。中新社的报道说，这是安保法通过5个月以来首次面临大规模诉讼。与此同时，也有报道说，原本在明年2月正式生效的新安保法有可能会被推迟实施。那么5个月来，随着舆论降温，几乎淡出公众视野的日本新安保法案，目前到底是怎样的状态？国内大规模违宪诉讼真的能够迟滞或者扭转海外派兵的步伐吗？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新安保法真的存在变数吗？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日本问题专家，来自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另外一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先生。刚才也说到，截至目前啊，截至2013年的统计说，10年间日本自卫队应征人数减少了13700人。周老师，这个数据如果跟自卫队的总员额相比，是一个什么量级？还有就是征不到人空缺出来的这些岗位一般怎么弥补呢？还是说就一直空着？ 这个如果要说比率的话，因为呢，它自卫队规定的员额呢是26万左右， 嗯， 而现在呢，实际上这个到岗的自卫队的人员呢只有24万多，那中间呢差了大约呢1万人到2万人左右，所以说呢，这10年当中呢，等于它减少呢应招募的人员。大约在15分之1左右。 嗯， 那他为什么招不上来呢？因为日本呢，他是募兵制度，他不是呢征兵制度。征兵制度呢可以进行强制，就是你所有适应条件的该当兵的你必须当兵。那募兵制度呢，就是呢这个国家招募和个人的选择自愿相结合，他个人不愿意当，那你国家再招募他不当，你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所以说呢，这是他征兵减少员额的这样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新安保法案如果实施以后呢，日本民众当兵的热情将要进一步下降，因为这么多人反对你国家硬性的通过实行了这样一个法案。所以说呢，还会进一步打击人们要当自卫队员的这样一个积极性。 嗯，张老师， 实际上就是像周老师刚才说了，像我们国家是义务兵制，是包括韩国也是义务兵，无论什么情况下，你就是成年男子都要当兵。 嗯， 但日本还是就是应该是就是这些青年人是应该是把当兵与工作实际上当成一种职业的选择。 嗯， 也就是说，如果当兵我获得的收入高，未来的前途发展会更好，我可能会选择去当兵。 嗯， 如果是相比来说，我还不如去工作。所以说，日本的征兵那个难是应该是确实是应该是，这10年呢是由来已久的。实际上，我们现在以前就是旅日作家萨书就写了一系列就关于日本的一些文章，所以我们从那中也能看到一些，包括前几天我还看过一些网上有过，就是日本为了征兵，甚至在这学校的这厕所里提供手纸，在手指上写一些劝大家当兵的这个话语，结果被家长发现去告了，还 还有违法，还有撤掉了。说在日本当兵应该说是，如果是就是说在这种和平年代，国家没有强制选择，而且你当兵没有更好的发展前途的话，很多人不会去当。另外一个，就像刚才说，就如果安保法案如果真正实施，可以在海外派兵，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加上我那天我前几天我看到一些报道，就是日本现在的就是军事演习完全是实兵实弹了，原来还不是。说现在就在演习过程中就伤亡的一些日本兵的比例现在也是屡见报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刺激到日本的青年当兵的这种热情。我相信如果是这种法案得到实施，这种情况还会是加剧，除非是它会大幅度的提高当兵的这种待遇，但是这种情况也是非常难的，因为这需要国会批准。 两位刚才也谈到，包括可能就细心的听众也注意到，这个统计数据啊是截至2013年的。2013年的时候，新安保法案当时还没有经过热烈的讨论，更谈不上通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卫队的员额都有大幅度的下降。有分析说，日本新安保法案出来之前呢，日美军事一体化的趋势导致了年轻人对加入自卫队敬而远之。还有刚才刘老师谈到的，就是在实兵实弹演习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伤亡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连专门培养军官的日本防卫大学都出现了厌战情绪，有很多军官生啊，毕业之后他不加入军界，反而投入了私人企业发展。周老师，这个日本的防卫大学他一般这个培养情况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毕业之后他可以不加入自卫队，可以去民营企业去求职呢？专业对口嘛。 日本防卫大学呢，它是培养呢日本高级军官的这样一个学校。那么呢，它既在社会上招募，同时呢也在日本自卫队里边招募。那么在日本自卫队里边招募呢，那肯定呢都是相对来说这个有发展前途的，有培养前途的，这个级别呢也是有高有低。但是从社会上招募的这些青年人呢，那他就是一个初级军官，这个毕业以后呢，他们都有呢自由选择的这样一个权利。在过去很多年当中呢，防卫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呢，往往是日本各大公司的抢手货 啊。 因为他们比一般的大学呢，就公司的角度上来看呢，接受过更严格的训练， 纪律性好， 对，纪律性好，然后呢意志更坚强，意志品格呢比那个其他大学培养的那些散漫的大学生呢，就说个人素质呢更好，所以呢往往还是一个抢手货。那么他们如果要继续在军队，那么就成了一个职业军人。所以呢在这里边呢，他们有一个呢选择的这样一个自由的空间。 那么我们看到日本现在从法律上来说已经解禁了集体自卫权，而且按照日本政府所追求的一个所谓正常国家的这个目标来看的话，如果自卫队长期征照不齐这个员额的话，肯定是不符合他们认为的国家利益的。那么接下来如果说谈一种可能性的话，如果日本政府要改变现有的征召政策的话，需要走哪些手续？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还是要由国会来批准吧。你首先你政府得向提供防卫预算，提供防卫预算，你包括征兵的员额，各方面的武器装备的，这肯定要向由国会来进行批准。这个过程我相信在就是在野党哪怕是就是在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国家把大规模的钱用在这个军事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日本战后发展的就是所谓和平红利可能会丧失殆尽，就用在民生的钱肯定会少。这样情况下，我相信日本的普通民众对日本自民党的支持率，我想会明显的下降。因为我们很清楚，是日本战后发展的很迅速，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美国来承担日本的一个相对来说的防卫任务，它就是防卫支出又支持的比较少，就是我们所说的和平国家。如果日本推掉了这种和平国家的帽子，走军事大国的道路，那它在军事设备和人员呢就要花大量大量的金钱。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日本民众不会置之不理，肯定会在选举这个自民党上会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